相信了。 居然会搞错，搞错了吗？混球， 我一直说跟三元没事的，是你们搞错了吗？哎，强子，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跟三元结婚吧？ 你想误会吗？对不起。 喂，强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呀。嗯，三元这个小子的确是喜欢一个人，不过不是我，他喜欢橙色你。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驼枪师姐》当中的精彩片段了。 TVB 电视剧擅长拍摄警匪片，也有很多都是精品之作，比方说《刑事侦缉档案》系列，这部同样拥有四部的系列电视剧，相信朋友们都不会陌生吧。其实细心的朋友都还记得，这部电视剧虽说有四部，但是第四部和前三部之间完全没了关联，无论是演员还是风格都发生了巨变，这也是一种续集的推出手法。如果原先的人物已经没有的可说的时候，将主角来一次大换血。不过要说到这四部刑事侦缉档案中，还是前三部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张大勇、钟毅、高洁、小丫头等等都很有个性。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电视剧《刑事侦缉档案三》当中的精彩片段。经过调查之后，大勇终于知道了谁是真正的凶手，但是他还是需要知道歹徒的动机，便和钟毅一起审问他。 我真不懂，我的计划这么精密，你们怎么会猜到我是凶手？ 再精密的计划也有漏洞，你还记得吗？熊建日发羊癫疯那天，你曾经用手绢绑住他的嘴。 手绢？ 那条手绢我曾经见云宝山用过，在云宝山的被杀现场又看见曹向东捡起来，所以我曾经怀疑过曹向东和云宝山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才会被杀害。可是我绝对没想到，原来和云宝山有关系的人是你。 没想到一条普通的手绢竟然是我的破绽。 其实是你的聪明出卖了你。你还记得吗？那天你在村口遇见我和阿根在谈话，你有什么反应？ 我只说我爸妈是病死的，不是被云岛天害死的。 不错，但你不觉得你说话太畅顺了吗？你好像早就已经想好该怎么说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怀疑你。其实要不是有人一直在骚扰我们世信，我早应该想到凶手是你。 你们警方也不笨呢。 有件事我很想问你，你已经是医生了，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还要去杀人呢？ 我这么做是替天行道，可是你们觉得这么做很笨，但是在我的角度，我已经完成了我最大的使命。我在牛北州出世，我爸妈都是以养鱼为生，他们读书读得不多，但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实人。我们一家三口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知足常乐。 是啊， 可惜后来我妈因为无知被云告天蒙蔽，进了天玄圣，连我爸爸感冒发烧，我妈都听信云告天，不用去看医生，只要求点神茶回来喝就行了。结果越喝越糟，我爸后来就因为感冒菌扩散变成急性肺炎，最后送去医院已经太晚了。后来我妈一直很内疚，觉得因为是她迷信才害死我爸。我妈死了之后，我半工半读完成了大学课程，当了医生。为了要遵守我对我妈的承诺，我每逢星期六日都会回来牛背洲免费为村民看病。眼见村民还是这么相信云告天，我真的很痛心。最近云家越来越过分，云宝琼竟然妖言惑众，用天泉水去害人。这个时候我才发觉村民实在中毒太深，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没有办法跟他斗。 听过了电视剧《刑事侦缉档案》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继续说一说港产影视作品当中三部为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在2008年，一部《斗气儿冤家好兄弟》在内地各地方电视台播出啊。这部电视剧叫做《雪景雄心》，是 TVB 雪景系列的第一部。在此之后，雪景出更和雪景狙击相继推出了。于是观众们的视线当中，韦伯翘和钟立文这两位年轻的警察逐渐成长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比较出彩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演员苗侨伟。在第一部中他扮演了铁面无私却也不乏细心的警官李文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斗气儿冤家好兄弟》当中的精彩片段。雪景国强没有信心打赢拳击比赛，李文生鼓励他，被立文和韦伯翘听到了。 Good afternoon sir. Good afternoon sir. 为什么面盆还这么湿啊？ Sorry sir. 我刚才洗脸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 嗯，要是宿舍清洁的做得不好，你还记不记得我会怎么处理？ Yes sir， 你会要求我们重新清洗宿舍一遍。 不错，你一个人留下来重新清洁宿舍，一直到我满意为止。 Yes sir。 No sir。 Sir， 国强明天要打拳赛，如果你不让他走，不让他放假，将会影响他明天比赛的心情，他更加没有时间练拳和暖身。 Sir， 这样吧，我带他留下。 丽文。 Sir， 脸盆是我弄脏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丽文无关。如果你要罚我，我明天不打拳赛也无所谓。 你怎么可以说无所谓呢？你那么辛苦练拳就是为了明天的比赛啊。 你们吵完了没有？吵完了吧。三儿，你受罚。 Yes sir。 你回宿舍跟其他人一起离开。 Yes sir。 陈国强。 Sir。 你是不是不打算走，想在这里慢慢擦地擦到天亮？ No sir。 你宁愿躲在宿舍里擦地，也不敢上擂台比赛。 Sir， 你说的对，我明天没信心会赢。 谁告诉你一定会输呢？ Sir， 坦白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赢过，我做什么都会输，何况我的右手弄伤了，天师又替我补了一支卦，说我明天一定会输，我不会赢的。 所以你宁愿躲在宿舍里不走啊？ 因为我不想输，我不要丽文跟全班同学失望。 你认为退出这场拳赛他们就不会失望吗？比赛不是靠运气的，你那么辛苦练拳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有实力。知不知道你以前为什么玩什么都会输？因为你不够决心。现在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就应该坚持到底，就算输了也对得起自己。如果你不去打的话，注定你这辈子都会失败，将来一定会后悔。 啊，没想到那个李文生会跟国强说这些话。 他人是酷一点，可他还是很关心我们。真没想到跟他相处下来，居然有点感情。 你跟他有没有感情我不知道，但是你的感情在这里。啊，天还没黑，你也不希望我当你们的电灯泡吧？啊，你们慢慢聊吧。拜拜。 拜拜。等你很久了。 等我？去哪儿？ 你决定。 我这个人平时都待在家里，没有节目的。 这样啊，那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再想去哪里。 随便。 走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吧，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其实在香港 TVB 当中也有很多部以三部为一个系列的电视剧，比方说烈火雄心，比如妙手仁心等等。其实在编剧的眼中，三部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如果篇幅过长，不仅看的观众都觉得乏味，就连演员也不能保证档期全部合拍了。比方说在电视剧妙手仁心系列中，前两部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到了第三部，除了林保怡、陈慧珊等人没有变化之外，其他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换了一批，这就是原班人马没有档期的结果了。说了这么多电视剧背后的事情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电视剧妙手仁心当中的精彩片段。仁爱医院急诊部的张家玉医生为了救助绑匪的弟弟以及受伤的人质，走进了危险中。那么他能不能化险为夷呢？来听吧。 我是仁爱医院急症室医生张家玉，我现在进来，有没有问题？ 你有什么证明？ 我现在不是来跟你聊天的，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进来。你会看见我拿着很多东西，那些全部都是医疗工具和药物，不是武器。 站住！把东西放下，打开它。医生救我！医生，你损失你的事，你快点救我的兄弟。 我想看看有没有别的伤者。 你废话少说，你进来只是救我的兄弟。 我看你弄错了，我进来我是想救人，不管是不是你的兄弟，只要受了伤我都要救。 我不管，你先救我的兄弟，快点，快。医生，我很痛苦。医生，你这么痛苦，我一枪打死你算了。 你的情况应该不是很严重，你先用手按着伤口。 我的兄弟怎么样？ 胸部中枪，肺部也穿了。 你现在给他什么？ 他流了很多血，要替他吊盐水稳定血压。哎，你过来帮我。 你们不许动，别管他，让他躺在那儿。你快点， 我要过去看那个晕倒的人，如果情况比你兄弟严重的话，我会先救他。 不行， 你们这里有没有人懂急救啊？ 我学过。 你怎么不早点出来救我的兄弟？ 你不要再妨碍我们好不好？这样我们帮不了你的。小姐，麻烦你过去看看那个晕倒的人，帮我看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脉搏。 你别耍花眼了。 呼吸没问题，脉搏每分钟65。 好，谢谢。他的问题应该不大，你尝试让他侧卧，看他一会儿会不会醒来。 哦。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的忙？ 快过去帮忙，快点。快一点呐。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那你看着我怎么做。像现在这样，一下一下，随着他呼吸，留意机器，如果低于90的话马上通知我。谢谢。慢慢来。哎，你拿反了。对，做得很好，要对自己有信心，保持冷静，慢慢来。幸好没有伤到大动脉，所以流的血不会太多。我现在先替你包扎伤口。 已经低于90了。 他怎么样？ 他胸腔里积了很多气，我现在会替你插针，要替你放气啊。他的呼吸还是没有好转，我看马上带他到外面抢救，要不然来不及。 不行， 他们两个都流了很多血，一定要替他们输血，一定要去医院才行。 志强，你怎么样？他的手为什么这么凉了？ 他的血不够，他一定要去医院才行啊。 快叫人拿毯子给他，马上给他输血。你是来救人的，你一定要救他。 就算我现在在这里救了他，你们出得去吗？ 这个不用你管，如果我们出不去，我要这里的人通通陪我们死。 你自己尽快决定，如果你坚持不让你的兄弟跟我出去的话，他有什么事你自己负责。 不可以，不可以。 算了算了算了，你喜欢把你的兄弟留在这里随便你，可是我一定要带他走。 谁都不许走，再走我就开枪。 不要。 站住， 那么久还不出来？ 应该差不多了。待会儿他们出来，叫同仁不要乱开枪，我的朋友在里面。 Yes sir。 冷静点， 冷静点， 不许动，冷静点，所有同仁不要开枪。 你冷静一点，他们是来帮你的。 电视剧《妙手仁心》的精彩片段我们听过之后，再来为您盘点一下港台地区两部为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其实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比方说《见证实录》《新扎师兄》《恶作剧之吻》等等。不过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电视剧以及它的续集，可能很多人都会产生疑问，这部电视剧您一定看过，究竟是哪一部呢？我先给你个提示啊，听听这首歌你就知道了。 山川在不动太多悲哀，岁月记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洁白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诗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分 聪明，情人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是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誓永不改，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 想在耳边的旋律你一定猜出来了，没错，这就是电视剧《戏说乾隆》。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都会产生疑惑，明明这部电视剧就是讲述了三个故事，怎么会是两部呢？这您有所不知了，电视剧《戏说乾隆》第一个故事《江南除霸》和第二个故事《西滇风云》是一部电视剧，在播出之后反响甚好，所以就汇聚了原班人马拍摄了第三个故事，宫闱惊变。但是在内地播出的时候，并没有将这两部电视剧分开，而是统一的称之为《戏说乾隆》。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视剧《戏说乾隆》，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吧。乾隆化名四爷，微服私访到了江南，在那里他遇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盐帮帮主程怀秀，但两个人却也因为各自的观点不同而产生了分歧。 仁义大哥， 哎呀，假的假的，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跟人问过我，我不是假的吗？ 怎么说？ 我跟春喜在街上看风色观动静，白费什么风色什么动静，你们也是非对上不可。贾六保住，他们陪你去，你去之前我殷殷嘱咐，不要多话，不要判断。 我没有说什么。 你没有说什么，可是你没有写状你却控诉，你没有下战书你却挑战。 我 既然入了帮，要打要杀有我一份，我告诉大家，凶手会背也没用。好，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是曹帮，可以让我会会江湖。 听他们假话， 真话假话都要听，听了才知道。 说和， 该和就和，就算李靖是他们杀的，偿命也只有一条，总不能让两帮弄出上百口人来为李靖陪葬。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肺腑之言。怀秀，为了盐帮众兄弟，为了你，我说的是肺腑之言。 好，你去见江驼就不必再回来了，天地宽得很。 帮主， 不必说了， 我在帮，我要回来，我敬帮主，我不敬帮主还有盐神还有天。 不必了。 春喜，马上找小鱼儿，他是曹帮的孩子，容易见到江驼。 是。四爷。 四爷怕事吗？四爷坑你吗？四爷毁了盐帮吗？怀秀，歇会儿吧，不多，两个时辰就够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戏说乾隆》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如果说这部电视剧的续集是大家比较忽略的，那么也有一些电视剧的续集基本上就是被大家遗忘了的。比方说《家有仙妻》，这部电视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啊。和很多续集一样，当时投资方也是看中了这部电视剧超高的收视率，并且请来了当时台湾第一美女萧蔷作为女主角。但是无奈的是，续集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响，大家对《家有仙妻》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了第一部中。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电视剧《家有仙妻》当中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来自曹猛能演唱。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朵朵，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转头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她，却被她全部抹杀。越疼她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她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破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她，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想些想法，我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玩家，但可以听听我的话。 他来自福建， 他给你呱呱的鱼丸，川味又麻又辣，别觉得自己老灵，因为他可能比你还要精明，相信他比你还多情。看谁能喝四手啤酒，一口钱骗子说了你发傻，别以为自己很牛， 必须自己去瞧瞧，会让你没话言笑。晕的迷的烂的就是爱爱爱，中国姑娘最美丽， Chinese lady so pretty、yeah.分享些想法、 yeah, yeah. 我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玩家，但可以听听我的话。 不乖他就给你下个咕咕，他练练却很可爱，就听他柔柔的说话，连钢铁似的老子我都要被他融化，小心你被他的骂起。他点了你看看阿宋，他见的戏面可能比你更多，你心里不要很虚浮， 却悄悄会让你没话言笑。晕的皮的烂的都是爱Yeah, yeah, oh yeah. 中国姑娘最美丽， Chinese lady so pretty, yeah, you so pretty, yeah. That's right. 没有人能跟你比， Chinese lady, 我爱你呀、啊，我爱你。